第三節讲一讲啦，香港关系法。而家全部嘅高官呢统一口径，包括大陆嘅高官啊，香港嘅高官高嗌一声咩呀，港独。我相信呢而家港独系冲上云霄呢个口号。啊，连禁忌嚟嘅唔应该讲嘅都讲緊，因为港独。咁带头啊，我哋嘅政府领导人包括民建联，包括钟国斌自由党，包括所有嘅甚至大陆嘅啊传媒环球时报啊，全部都支持港独。几大镬。梗係啦，港独对于美国嚟讲就係独立关税区㗎嘛。缩写咪港独咯。全世界都响应緊呢个口号港独啦。是咪啊，就係独立关税区。是咪啊，你话我捉字失都好啦，呢个事实嚟嘅。有啲人呢闹呢个林郑月娥。首先我再重申，我讲件事啫，我并不是支持林郑，亦都唔到我支持。喺佢讲嗰番说话里面，有啲人话哎呀习近平嬲死你啊，尤其苹果做佢做得最犀利㗎啊，你睇下啊，喺呢个亚洲经合会议啊，直头冇见面啊，冇同佢倾偈。其实使乜倾偈啊，习近平就系林郑条仔嚟㗎啦。是咪啊，又嚟又返去述职咯，俾咗你睇㗎啦，你再讲呢啲挑拨离间是非冇乜意思。是咪啊，佢要讲就话你哋美国干预我哋香港呢一件呢司法案件，是咪啊，系唔恰当嘅。几好啊，唔会干涉中国内政，亦都冇讲啊而家啊你哋呢冇必要冇必须，即好似大陆咁跟住反唇相讥，佢都未有。啊，跟住呢我哋全部呢民主派呢，尤其其他嗰啲呢，就网上 KOL 呢就沾沾自喜，成日当一件真嘅事嚟讲。摆咗上二即係摆咗上去即係美国国会讨论咗。十划未一撇，唔使咁开心。但係亦都吓到好多人呢屁滚，即係呢屁滚尿流啊。啊，民建联啊工联会开头呢噏三噏四啊又话你唔支持基本法，我哋系独立关税区，独立关税区系人哋俾你㗎嘛。咁人哋有权唔俾你㗎嘛，唔俾你你而家你喺度讲，你系咪干涉人哋嘅内政啊，一样系。系咪啊，所以中国政府是需要香港，所以呢即时虽然呢转身是慢，但是都转了身。你看谭耀宗就讲一些人话了。林郑讲得啱，他讲拆林郑鞋，他讲得啱，我们香港未有共识和大多数人支持呢，那么呢就立23条呢就未是即是未是恰当和但是今届呢香港政府呢亦都因为有呢个宪制责任，唔系应该呢想办法呢可唔可以讨论呢件事啦，咁。讲咗即系冇嘢冇讲。个氛围唔到咪即系可以唔使提囉。但你应该提嘅，但氛围唔到你咪唔使提囉。系咪建制派民建联工联会带头已经瞓咗街㗎啦。从来我哋中国的内部势力是没有办法影响到中国政府，只有外国势力才行，尤其是美国。那么最紧要啦，钟国斌啦说摆了个私人草案上去啦，立法局啦，立法会啦，希望就说讨论这个23条立法啦，突然间临时取消了，一边变了中美啊那个香港的关系法同埋独立关税区啊，转咗个议题摆上立法会，即系23条唔使立，因为都惊得好紧要。有啲人留言俾我， 派俾你知驚啦嘛，你大陸有少少生意乜乜乜乜。我都话啦，我啲小生意嚟㗎啫，真係搞你唔做唔可惜啦。何况基本上我哋啲跑腿嚟㗎啫。我就唔係咁担心。啊，如果咪我过唔到关。梗係啦，你拆大陸佬鞋。咁我唔知我边一样拆大陸鞋。我係讲事实啫。嗰件事啱我讲啱。错讲错。而家我係想多啲讨论啲问题。係啦。港独喺香港形成咗。昨日佔中九子出咗嚟，亦都判咗重奪公民廣場。公民廣場係唔應該封閉，高院判咗令。如果黃之峰當時喺佔中之前、雨傘運動之前，係已經達成到，即係咧司法覆核咧，法院有個裁決咧，佢監都可能唔使坐。次例嘅判決點解？尤其高等法院，我哋大家都知，我哋香港基本上高等法院而家我諗有六七成嘅法官係偏向建制，睇到判案係睇到，除非你打到去終審法院。但係問題就係喺呢個時候出咗呢份嘢都係一件好事，因為有美國佬同香港嘅關係法，令到而家香港嘅官員嘅心態同埋做事包括建制派調整咗。因為佢哋都知道，如果香港等同大陸嘅城市一國一制嘅情況底下，佢哋嘅利益係冇，唔係香港利益冇，係佢哋嘅利益即時冇。你都冇咗个生存空间，冇咗个作用，仲使乜俾狗饼你食？所以佢哋转太迟，但系叫做转得核突难睇，但系都转咗太，亦都派人过去同美国佬倾，好快添。而你睇下中国，基本上系放软咗手脚。冇喺呢件事大做文章，就证明咗中国系需要香港。而大湾区同埋一带一路都需要香港。第一，一带一路系需要香港，因为佢有行大陆法同埋普通法。而普通法成个中国大陆就只有香港。所以好多法律嘅仲裁各样嘢，点解有郑若骅之前我做节目都讲过，点解郑若骅做律政司长？因为就系一个法律仲裁，吓国际性嘅。咁啊，郑若骅有经验，所以佢做律政司是需要香港，而大湾区成个金融体系都需要香港。你唔可以话俾我听前海个金融中心啦，咁有冇做到啊？冇。咁我亦都话问你啦，啊，而家深圳啊 ，A 股点样点样，你亦都见唔到，因为融资各样嘢，而家香港基本上借钱俾大陆，系日日都有好多大陆人。在大陸融資不到，或者很多企業或者上市是來香港，香港已經跟大陸是密不可分，這個是事實來的，不容否認。但是你說要切割它，我相信也都切割不到在這個時候。所以香港是有作用，對大灣區香港就是一個龍頭來的，也都是經濟最好的地方。所以我失业率 2.8 一路咁行緊。咁我做呢一节都係想讲俾大家听，我哋係需要外部势力去保存香港而家嘅经济繁荣，同埋俾佢唔俾佢再变坏。所以好多人喺中美贸易战嘅情况底下呢，全世界都买大陆扑街，因为只有大陆唔好，香港先至会好。 呢个系从来都系，所以对好多人嘅香港心态，包括我喺呢刻里面，我做我系香港人，我想香港喺法治、自由、民主各方面保持到我哋嘅独立性，所以呢场贸易战对我哋嘅香港嘅影响，同埋对大陆嘅影响，系会变成点？讲到呢一度啦，睇下有冇第四节啦。